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呢三文鼎咧乜嘢咧？咁哇，我中学二年班第一次睇到嘅咧，哇，直情真系嗰对眼都碌到大一大，嗰个盒扒跌咗嚟咁滞。第一，机械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袖手旁观，让人类受到伤害。A robot may not harm a human being or through inaction allow a human being to come to harm。咁呢个咧，即系话佢已经杜绝咗所有嗰啲咁样嘅机械人起加害人类嗰样嘢啦。咁但第二咯 ，second law 喎，佢就话咧 ，a robot must obey any orders given to it by human being as long as it does not violate the first law， 系嘛？嗱，咁呢个就紧要啦。佢话原来咧喺唔违反第一定律嘅情况底下咧，机械人必须系服从人类给予嘅任何命令。咁亦都咧可以就系话我唔能够即系。佢唔能夠係反抗人類嘅命令，我叫佢做乜佢都要做。唯一一樣嘢就係點咧？就唔能夠叫佢殺人或者傷害人，因為佢係違反咗第一定律啊嘛。咁就正。然後就第三條定律啦，就係話 ，a robot 嚇 must， 我唔記得 exact wording 啦，太耐啦。即係話咧，就 try the best 啦 ，try its best to protect itself。As long as it does not violate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law。即是说在不违反第一或者第二定律的情况底下呢、应该不是第一或应该是同埋应该是同埋。在不违反第一同埋第二定律的情况底下呢机械人是必须尽力保护自己。那当然是啦机械人是一个很昂贵的机器来的嘛是吧财物来的嘛是吧那当然要任何地方情况都要保护自己啦。 有个自我意识。 咁嗱，唔一定喎，即係嗱，真係唔知啦。當然咧，講真，其實呢三條定律咧，咁我僆仔嗰陣時睇就覺得哇，精彩到不得了啦，拍爛手掌啦，係嘛？咁但係當你一路幾廿年啦，而家講諗翻轉頭，咁啊越嚟梗係覺得，即係其實佢背後嘅要求係極高極高嘅，係絕對係唔簡單嘅嚇、即係 non-trivial 嘅，即係你一個機械人個智能能夠去到呢個地步嚟做呢三個判斷咧，其實係唔簡單嘅，係唔簡單嘅。咁當然咧。最有趣的一樣嘢就係話，哇！阿西莫夫嗱，佢又咁講，佢後嚟好謙喎，佢話呢三大定律咧，個個都話啊，西莫夫你真係好嘢啦，你創立呢三大定律，佢好似係1948年正式係創立咁上下嘅四幾年啦嚇。咁、但係佢話其實唔係完全我嘅功勞嚟嘅，因為當其時咧美國咧有一本好出名嘅科幻雜誌，好似叫 Astounding Stories 啊，驚奇故事。咁嗰陣時嗰個嘅編輯咧。就是公認是20世紀科幻小說黃金年代入面的金牌編輯，是他一手捧紅很多科幻作家的，那就叫做坎培爾，或者我們叫金寶 Campbell， 叫 John W. Campbell， 那這個就是傳奇性人物，有很多的科幻大師都是在他手上培養出來的，即是出身於微時的時期，投稿給他，他又給意見他，那越寫越厲害。那阿西莫夫呢就是這個 Campbell 旗下的一個作家，新晉作家，咁啊越寫越叻啦。咁但係當佢一路寫呢啲機械人故事嘅時期咧，佢就慢慢咁模模糊糊咧，就構思到有類似咁樣嘅、即係所謂守則。咁佢就話咧，其實係佢同阿坎培爾咧 ，Campbell 咧，就一路咁傾下傾下傾下咧，就傾出嚟嘅。咁、所以佢都好謙虛。 其實我想問阿財哥咧，可能少少離題啦。 好啊， 但我好想知道，因為可能我未去到呢個層次。我想知道你當時你記唔記得啦？點解嗰陣時十二歲你一睇到之後咧，你係會覺得咁好咁吸引咧？ 我即其實講真咧，嗰陣時係咪十？二歲啊，係嘛 ？Form two 嗬，六年班就再六年班，十三四歲啦嚇，十三四歲啦。但係十三四歲嗰陣時咧，其實講真啦，我都話我到而家嚇，即係就嚟花甲之年咧，其實我唔係而家講，我好耐以前講，其實我從來都覺得咧，寧欺白蘇公，莫欺少年童。咁、當然呢句說話咧，佢背後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白蘇公就嚟死啦嘛。少年窮佢仲有大把時間啊嘛，佢報仇未晚，佢廿年之後報你仇，你就死啦，莫欺少年童係嘛？但其實我又唔係咩意思，其實我成日都講金羅拜相啊嘛，不過你哋唔識咩叫金羅拜相啊？中國傳統啲戲曲入面有一個咧，就講六歲就做宰相啦嘛。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其實 年輕人呢係好叻嘅。我哋成年人呢，當你大咗嘅時期呢，成日就話哎呀年輕人啊，小不更事啊，而家學聯啊嗰啲咁樣，哎呀嗰啲咩黃之峰啊嗰啲個鬼識嘢咩，我傻啦你，根本啊你好多成年人都冇佢咁叻啊，話你聽係咪。我其實唔係而家先講，我好早已經講㗎啦，其實我係即係從我自己都做過年輕人啦，當然係咪。咁其實我覺得年輕人係可以好叻嘅，係咪，即係隨時叻過你成年人，又有咩咁出奇啫。你成日話哎呀我人生經驗豐富啊，人生經驗豐富，但你冇反思，你又唔睇書，即係得個吉嘅啫。我話俾你聽，你六十歲咧可以蠢過十六歲好多好多嘅。我成日都講，係嘛？你個人要閱讀思考啊嘛。但係好多活到六七十歲嘅，從來都唔閱讀，從來都唔思考，佢點會叻得過個十六歲啫？ 嗯， 係嘛？你呃我啊，係嘛？好啦，咁啊講翻咧。我當年呢，即係唔係自己讚自己啦，我又閱讀又思考㗎嘛。咁所以雖然我十三四歲呢，其實你已經隱隱覺得嘩好正喎，佢呢個咁樣嘅即係個結構啊。 會唔會覺得佢好似啲真理啊？ 咪就係好似係啦，咪就係嗰啲幾何原本啊嗰啲咁樣嘅嚇，嗰啲 maxim 啊或者嗰啲啊嗰啲 axiom 啊，咁佢即係會講，你覺得佢喺邏輯上環環相扣咧，係好精彩嘅，即係嗰時完全就係折服於佢呢種咁樣嘅，哇個構思嗰個精妙係嘛，環環相扣，即係合情又合理啊，合法係嘛，即係佢呢個法則 地啦， 呢個法則。所以嗰時我已經哇開心到不了咧，就即刻寫喺日記簿度。咁而家講四十幾年啦。但係真係我隨時都背得出嚇，咁、啊、其實嗰時都唔使寫噶，四十幾年都即係歷久常新啊，個記憶仍然都歷歷在目啊。當年嗰陣時睇到， 但係到而家咧，睇咁多機械人嗰啲， 咁我梗係知道咧，呢三條咧其實就係講故仔嘅啫，即係嗰陣時係折服於佢嘅嚴謹，但係而家就梗係覺得佢一啲都唔嚴謹啦。其實即係佢貌似嚴謹，但係喺現實世界咧係唔 workable 嘅，即係其實因為佢入面牽涉嘅嘢，原來個層次係。好高嘅，係好高嘅，即係佢就即係唔係咁簡單啊！不過我哋暫時唔講啦，我只係講咧，就係話，如果你按照阿西莫夫，呢三條定律，你就會覺得，切咁阿西莫夫咪真係傻嘅，佢咪真係刪曬啲集，咁仲有咩好寫啊？嚇、啊！以前嗰啲機械人故事就梗係講啲機械人點樣嚟去造反啊嘛，咁你而家冇得造反，咁咪冇嘢好寫咯咁樣，同埋你機械人又完全聽曬我啲命令喎，咁咪即係等於即係一副死物啊，一個機器咁樣，有乜好寫咧？嚇、啊！咁你就大錯特錯啦！精彩就精彩到咧，如果你睇阿西莫夫嘅書咧，當然佢最出名嘅咧，嘅短篇故事集啦，我唔講長篇啦，就有兩本啦嚇。就基本上喺曬度啊！一本就叫做 I Robot， 嗱，淨係呢個書嘅書名啊，已經精彩到絕倫啦，係咪啊 ，Jeffy？ 因為諗下，因為 Robot 咁，我哋係機械人啦嚇，咁佢即係介乎生物與死物之間啦嚇。咁但係 I 咧，我即刻諗到係人先曉得叫 I 啫嘛，你只貓曉唔曉得叫自己做 I 啊，係嘛？即係我係只貓咁係嘛？咁你童話入面就有啫，現實世界你唔覺得只貓會曉得話我啊嘛？但係佢呢個故即係嗰個故事集嗰個書名就叫做我機械人，正係個書名都已經精彩絕倫啦，係咪咁講啊？係嘛？好啦，咁後嚟咧佢又寫咗一紮咧，佢就結集咧就叫做 The Rest of the Robots， 咁中文咧一般就叫做機械人續篇咁樣啦 ，The Rest 係嘛？咁但後嚟佢就將呢兩本咧就 combine 咗嘅，即係後嚟佢晚年啊，啲人就為咗方便就好厚嘅，即係幾十個故仔㗎啦，係嘛？咁樣咧就叫做 The Complete Robots， 即係完整嘅機械。嗱咁當然咧，後嚟佢再寫咗啲短篇咧，佢就冇擺咗落去㗎啦，即係就散見於其他嘅書㗎啦。咁後嚟佢就將呢個機械人咧，就同佢好出名嗰個系列，就是、銀河帝國系列，就結合埋起嚟添。因為佢早年即係早期嘅時期咧，佢係即係有兩個先河嘅，一個就係機械人系列，一個就銀河帝國。啊，當然呢個銀河帝國咧就早過佐治魯卡斯嘅星球大戰都唔知幾多年啦，講緊係嘛，即係四十年代已經寫銀河帝國㗎啦。咁佐治魯卡斯係七十年代末啊嘛，係嘛，啊即係講卅年後啦。咁好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有興趣嘅就 Robot 啦。咁 Robot 咧就有咗呢三條之後咧，佢竟然都可以寫出無數精彩絕倫嘅峰回路轉嘅機械人嘅故事。咁啊，即係唔到你唔佩服啊，即係科幻大師，即係科幻大師。咁但係我哋暫時咧，我哋嚟翻現實先嚇，由呢個科幻我哋暫時嚟翻現實。咁啊，現實上咧就當然梗係有排都追唔上科幻啦嚇。咁啊，機械人嘅發展咧，確實係比科幻入面嘅假設咧係慢咗好多好多好多，係嘛？我諗大部分喺上個世紀中葉啊嚇，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嘅科幻作家咧，即係都如果佢仲係活到今天，或者我哋能夠令佢復活翻翻嚟今日咧，佢會覺得好失望。唔係啊嘛，2014年啊，我1944年或者1964年，我都已經諗住 將來全街都係機械人㗎啦，一九六四年再過幾十年，而家2014喎，點解街上一個機械人都冇㗎？即係我諗佢係會好失望，好失望。咁當然咧，其實唔使嗰啲死咗嘅科學嗰啲科幻作家嘅，我都係啦，因為我未死啊嘛。咁因為我未死嘅時期，其實我都失望噶。即係我由僆仔到而家，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嘅預計咧係落後咗，即係現實啊，現實係落後我哋嘅想像好多好多。咁但係咧，即使但係講翻個少少發展咧，發展咧原來就係話真真正正做能夠有活動能嘅機器。咁我哋就係好廣義叫做機械人啦。原來就係1948同埋49年，英國有個科學家叫做 William Water。咁呢個 Water 做咗兩個機械人，佢仲俾個名佢添，一個叫 Elma， 一個叫 Elsie 喎。嚇，咁樣唔知係咪一男一女啦 ？Elsie 一個女仔啩。咁呢個 Elma Elsie 咧，但係原來咧就係咩嚟咧？就唔係我哋心目中嘅絕對唔係人形，係似咩咧？係似只烏龜，大海龜。但係海龜因為圓形嘅，但係佢有三個碌嘅啫。咁就可以咧喺個地下有嚟走去，但佢有一樣嘢已經好醒啦，就係點咧？原來佢有個感光嘅儀器。咁咧，如果你個牆邊嗰啲咁嘅電源掣嗰度咧，啲電源咧係有啲燈嘅，有啲地方喺牆邊嘅電源有燈啊嘛。原來咧，佢一路咁行下行嘅時候，當佢個電去到一個 啲 係啦，跌到好少電啦，佢會自動去沿住嗰啲光咧去揾嗰個牆蘇，然後咧就將佢嗰度插埋去，插入去嚟自己充電嘅。 哦， 驚唔驚啊？1948、49年喎，我都未出世喎。 哇！ 嗱，咁你算唔算係 robot 啊？ 好勁啊！ 算唔算 robot 啊？ 哦，算。 但係烏龜咁樣嘅喎。嚇！嗱，呢個咧就係最早嘅 robot 啦，1948、49年。咁但係咧，又要講翻咧，其實雖然呢個咧同 robot 又唔係直接關係，同人工智能有關係啦，但係都提一提啦。跟住1950年咧，其實一個里程碑嚟嘅。1950年，英國一個數學家咧叫做艾倫呢個圖林啊，有人亦叫圖靈啊 ，Alan Turing 咧好出名啊。其實佢對電腦嘅發展係好大貢獻，但係佢當時咧佢就係去思考一個問題啊，又係好多人開始拗啊。佢話其實電腦係懂唔懂得思維咧 ？Can machines think 或者機器？會唔會真係懂得思維呢？咁樣咁咧，唔好忘記1950年嘅時期咧，人類發明電腦咧，其實都係五年左右嘅啫，五六年嘅。因為我哋最先發明嘅電腦咧，當時就為嚟計，我嚟做原子彈噶嘛，大家知道啦，就係曼哈頓計劃嗰個原子彈啊嘛。咁最先個電腦叫 ENIAC 啊嘛 ，ENIAC 其實都係縮寫嚟嘅啫，咁樣好啦，但係去到1950年咧，就開始越嚟越多電腦製作出嚟啦。咁啊，啲人爭拗啦，就係啲電腦，哇！啲計算能力咁高超、咁快速，咁但係其實係咪表示？佢懂得思考呢咁於是艾倫圖林呢就係、是、提出咗一個叫做圖林試驗嘅判準啦可能你都聽過我講過就話好簡單咋嘛如果你一個人同兩間房入面嘅一個人同一副電腦不斷交談但係你睇唔到房入面嘅情況你唔知邊間房坐嗰個係人邊間房入面擺嘅係電腦咁你就透過一個終端機咁以前喺1950年呢就最多只能夠嗰啲叫電傳打印機叫 teleprinter 你哋而家唔知係乜㗎啦咁但唔緊要啦總之係一個鍵盤啦透過一個鍵盤一個屏幕咩都好啦總之係終端機啦咁你用一個終端機呢你同呢兩間房入面嘅人不斷溝通咁但係溝通完一大輪嘅時期呢你問咩問題都得㗎喎即係佢就會答你咁但係到最後你估得中嗰副電腦係擺喺邊間房嘅或原率只係得 50%, 哦， 咁咪即係冇啦即係五波咪即係 no skill 啦係咪咁即係撞彩啦即係其實即係你估唔到啦係咪咁你估唔到嘅話佢就話如果係咁嘅時期呢我哋就因為從一個操作定義我哋叫做寫咗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係咪我哋從一個 operational 嚟呢我哋就一定要將呢個所謂思維能力呢就賦予嗰副電腦啦。呢個就係佢嘅 definition。咁所以自此以嚟呢當然係引起好多好大爭拗㗎唔係個個都接受呢個咁嘅定義㗎呢個所謂 Turing test, 圖林試驗。但係老實講喎 ,50 年到而家64年喎其實未有一副電腦係通得過呢個 Turing test。有趣嚟。好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繼續傾。